海里漂浮，始始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心风雨中， 抱月去，把春风云外追踪烟里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分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别后路上珍重。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带来的合唱歌曲《相思风雨中》。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呢，对于当时很多有着歌唱梦想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是一个能够充分展现个人魅力和实力的舞台，同时也成为了让他们直接通往成功的最便捷的通道。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的是1993年第12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有哪些选手是我们所熟知的呢？首先说到的这位就是在这届比赛当中获得银奖的选手李美玲，也就是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李玟。提起李美玲，我相信没有多少朋友会知道，嗯，谁呢？说起李玟，哦，原来是她，大名鼎鼎啊。其实李美玲这个名字显得十分的平易近人，犹如邻家女孩一样，但是似乎缺少天后的一番气势，所以后来改名了李玟。结果她也真的在歌坛上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下面呢，来听这首李玟的早期作品《被爱的女人》。 在镜子前面，我是个被爱的。周末我可以依赖在他的胸怀，在情人面前我还是单身的女人。爱如缺了缘分，我想我只能用情至深，但不能太认真。为什么被爱有时却觉得是害怕一个人醒来？为什么相爱日子却仍然空白？为什么你走不到我的未来？让爱固定下来，我不会有青春和爱，我的美丽要你的温柔，盼望保留下来，让爱固定下来，我和你不要不要分开，我不要爱一再一再再爱，我不是没只是恋爱。 是每次失恋后都能重新再来，我不是每次失恋后都能重新再来。 悲爱的女人来自李玟的演唱。在我国香港出生的李玟，十岁就移民到了美国，受西方社会的影响，李玟非常热爱舞蹈，对音乐节奏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度。在演唱方面，她的声音非常具有穿透力，收放自如，被誉为我国台湾的玛丽亚凯莉。1991年，李玟就代表学校参加美国妙龄小姐的选美，勇夺桂冠。2年之后的李玟趁回香港过暑假的时候，报名参加了香港 TVB 电视台主办的新秀歌唱大赛，荣获了第2名的佳绩。之后李玟在1994年的十大最受欢迎偶像歌手票选活动当中获得了最佳新人奖。因为拥有良好的英文功底，李玟推出的英文专辑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并且被外国人士称之为华语乐坛第一流行天后。而且李玟除了擅长演唱英文歌曲之外呢，在自己的国语专辑当中也会翻唱一些国外的歌手的作品，比方说大家所熟知的《滴答滴》啊，就是翻唱自丹麦歌手兼演员 Maria Montiel 的同名作品。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李玟带来的这首翻唱歌曲《滴答滴》。 欣赏你微笑的神情，让我在你手心写字，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好踏实。月光照亮你的眼睛，爱我的心你不休饰，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玟的《滴答滴》，非常富有韵律感和动感的一首歌曲。那从这首歌的 MV 也可以看得出来，李玟不仅在外形上极具塑造的潜力，在歌声和唱腔上也拥着丰富和多样化的演唱风格。后来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好心情》当中，李玟开始尝试更换全新的音乐风格，褪去了《滴答滴》的华丽，以清新的唱腔、轻松的造型诠释出了一首首极富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歌曲。同时为了主打歌《好心情》，这首具有夏天风格的歌曲啊，唱片公司更是选择在海边拍摄了一支充满清凉感觉的音乐录像带。李玟的歌曲类型开始有了不断的全新的尝试，除了发行自己的歌曲之外，她还为迪士尼的影片《花木兰》演唱了中文版的主题曲，自己和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可谓是大受欢迎。好了，下面呢，我们来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那是孤单的屋檐，秋叶收到你的明信片，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要穿越时空，去到当年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的现场，看一看有哪些如今我们熟知的大明星诞生于这项比赛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就是在第14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中铜奖的获得者杨千嬅，同样是一位天后级的人物啊。生于香港的杨千嬅在进入娱乐圈之前，其实是一名医院的护士，在1995年参加比赛被唱片公司相中而入了行。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和任贤齐带来的这首影片《花好月圆》的主题曲《花好月圆夜》。 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砰砰跳，不能入睡。为何你啊你不懂我花的友谊，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 月儿高高挂，弯弯的像你的眉，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情，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听到这首《花好月圆夜》，来自于杨千嬅和任贤齐的演唱。说起杨千嬅，她是一个能演又能唱的艺人，谈及演戏，她的表演风格也非常的出位，擅长出演那些略带傻气神经质的女性的喜剧角色。而相比郑秀文塑造的那些角色呢，她饰演的角色性格更为活泼开朗，而又不失单纯可爱的细腻情怀。谈及唱歌，杨千嬅演绎过多首红极一时的金曲啊，像《少女的祈祷》《小城大事》等等，并在多项颁奖礼上都获得过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等等。那么在今天旅程的最后，我们来听这首2000年大卖的作品《少女的祈祷》，也是让杨千嬅以黑马的身份赢得了众多女歌手梦寐以求的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好了，说到这儿，今天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的获奖选手以及他们的优秀作品就先为您回顾到这儿了。好了，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代表本期的技术叮当调度袁玲玲，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期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再会。 沿途与他借相撞，私奔半恋爱，才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宁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再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运气决定生死，祈求天地放爱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 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远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可能，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仍然吻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护荫，为了他不能透露，都不透露，谁愿照顾这点伤痛，太爱他怎么想，天父并未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答我，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自己，哦，一切